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刘花鹏，一个热心公益的环保志愿者。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来源于网络的小诗《绿色生命》。当生命的绿色从枝头凋零，当春天的阳光不再明媚和清新，当唯一的源泉从视野里消逝，当最后的城郭被黄沙所掩去，我们的家园啊，已危在旦夕，我们的家园啊，已充满危机。不要说金钱可以拯救一切，那无知者才相信金钱可以万能。当孩子的目光找不到鸟雀的身影，当城市的喧嚣只剩下机械的噪音，当所有的真心都成为书本上的文字，我们将失去那最后的绿色基因。我们的家园啊，已危在旦夕，我们的家园啊，已充满危机。生命的代价无可替代，有绿色才有希望和光明。请珍惜你所得到的所有资源，哪怕那只是毫不起眼的一点一滴。绿色的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只有绿色才能够唤醒沉睡的山林。请阻止那些打着科考名义的捕猎，唯利是图的笑脸掩饰不了背后的贪心。我们的世界啊，将危在旦夕，我们的家园啊，将充满危机。请不要再观望和犹豫，生命原本要靠我们自己来获得延续。众志才能成城，携手才能共进。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你的言行将决定你是否获得满分。我是刘花鹏，家住西城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高磊。 今天在当然说正式内容之前啊，今天在朋友圈里反正大家一直发的就是一个事儿。我不知道你呢。 我那儿也是。 啊，也是，是吧？ 对对对。 哎，对对。哎，08年的这个时候你在忙什么？ 在家啊，现在此时此刻吗？应该是在家正准备饭，晚上要看奥运会的开幕式。 哦， 因为那天没有拿到票去现场，很遗憾。 哎，但是我觉得你在家看转播应该感觉更好。 那更清楚呀。 是的，是的，是的。对，那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先开始要值班，然后值班完了以后大概9点来钟吧。然后就复局，啊，相当于朋友们说赶紧的参与局，我就赶紧去复局，啊，去了以后，实际上大家就是为了聚在一块儿，找一个借口，大家在喝着吃着同时看实况转播，但是因为他们彩排大概到后来整个带妆彩排的时候，我去鸟巢看过 哦， 真的给我很多的震撼， 太震撼， 哎，真的特别的漂亮，但是呢。就是人家现场也说了，因为好多人都问我啊，大概的一些内容啊什么的，问我签没签保密协议啊。后来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最后的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彩排是没有的。 那当然了呀， 就相当于火炬它是怎么点燃的呀，让谁去完成最后这工作，没有， 肯定都是透明劲儿的，半夜干这事儿， 啊，彩排没有。所以等到我们看电视转播的时候，看到那一瞬间真的是好激动 哇， 啊，而且确实很漂亮。 对，那天晚上我估计很多人都是一夜未眠啊，不知道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两位朋友当时此时此刻您都在做些什么呢？我们来， 我相信今天两位肯定都也都喝了， 也都喝了，这必须得庆祝一下，是不 是？ 是 是，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哎，一位呢是知名美食的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主编秦周彤，秦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呢是 whisky 的爱好者，北京青发廊首饰工作室创始人，中央美术学院首饰专业发廊工艺客座讲师李普曼，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欢迎二位。来，先让周彤说说。8月8号是不是你也喝呢？ 喝，那我天天喝。 不是，到这一天肯定喝的感情是不一样， 对，特殊了 啊。 08年8月8号啊，10年前， 哪记得住啊？ 这印象这么深的一天，哎， 我问一下，到底什么日子呀？ 啊，奥运会啊， 开幕式啊。 哦，嘿，那个那肯定是喝的，那肯定是喝的，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呗。 对，那普曼呢？ 这一天我记得还挺清楚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然后呢，就是这一天呢，因为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办这个奥运会， 夏季奥运会， 大家就是这个对这个奥运会的期待也很高， 很高。 然后呢，再加上就是这个，因为我是央美毕业的嘛，然后我们学校又参与了这个。 关于奥运会 很多的设计环节。 设计，然后这个时候呢，又正好是暑假，然后我们就有好多同学，然后攒在一起，就是那个找了一个地方，一边玩一边喝，然后一边看这个开幕式。 总之还是喝。 对对对， 他也是属于参与局去了， 是吧？ 是是是， 咱们得掺和掺和。 是，哎，但是参与的时候喝威士忌了吗？ 啊，那个时候还比较小， 啊、对对 还没有太、 啊、 没有太接触到 这个，就是学生，学生那时候还没有。好好好，那之所以要跟普曼聊这个，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实际上就是关于威士忌。 嗯 啊，这整个的主题两个小时，我们都要聊这个，但是。在聊之前啊，我跟磊子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嗯、就是你一个女士怎么会是威士忌的爱好者呢？这让我们觉得很奇怪。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因为那个原来就是在南新仓有一个威士忌酒吧，叫谷仓，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威士忌的这样的一个进口的贸易公司，然后这个南新仓的这个酒吧呢，就是它的一个。是他的一个 相当于展厅了、啊 对对对、 哦、 一个就是旗舰店是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因为南新仓那个文 对谷仓还在，这个酒吧搬家了、 酒吧已经没有了、因为他那个这个南新仓这个文物已经不允许做这种、这种类似的经营了， 对对对、这种用途了哈、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但是当时就是因为他对面是大董，我这个特别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那天去吃大董，吃完之后我说想哎找和几个朋友想找一个地儿坐坐，然后就发现这个谷仓了、 哦、 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开启了我人生的 威士忌大门。 威士忌大门 哇、哦、哎，你觉得威士忌好喝吗？ 非常好喝。 它好在哪儿呢？你的感受是什么呀？ 我的感受就是，刚开始喝的时候吧，你会觉得它度数很高，然后可能会有一点冲。但是呢，等到它这个酒精的这个强劲的这种感觉退下去之后，你会很清晰的感受到各种各样很神奇的味道出现在你的那个味蕾上面。比如说你很难想象就是一款强劲的酒精饮料会带给你一种什么巧克力的味道、然后坚果、热带水果，甚至海风、青草，你会觉得啊这好神奇、 你是因为喝多了吧才有这种感觉 产生了幻觉？ 不是 做梦吧？ 就是 并不是 品出来的、 对对，然后你就会很好奇，就是说哎为什么这种饮料它会有这样的一个风味在里面，然后你就会因为你这个好奇心会驱使你去了解它的哎它是哪儿产出的，然后它的这个有什么工艺呀、它的产地产区对它产生什么影响啊，等你了解的越多，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好神奇，就是可能它的价格是远远超出它的这个带给你的这种 感受 的， 性价比超高， 就是、性价比太高了。因为是因为就是尤其是我，当然我在这里面说的啊，就是专指的是这个单一麦芽威士忌啊。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威士忌呢，就是基本上的了解呢，主要还是接触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还是像类似像芝华士这种就是调和威士忌。我在这儿呢就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这个威士忌的这个分类。 对，哎，它为什么就叫威士忌？为什么很多人都说这叫单麦芽？包括磊子刚才问我哥黑方是，哎呀，我说黑方，还Johnny Walker 啊，Johnny Walker， 我就有点懵了。这些也是威士忌吗？ 对， 或者说跟他或者皇家礼炮，这是什么意思？ 对对对， 包括什么人头马什么，啥意思？ 马爹利。 对呀、啊，对、啊。 不，那个人头马爹利这种不是威士忌啊，它是属于白兰地，它和威士忌的这个酿造材料不一样啊。那个 没事，咱们一步一步解释嘛，解释解释。先来说说。 就是 威士忌，为什么就有这么个名字呢？ 威士忌呢，它来自于古老的苏格兰语，就是它盖尔语，也叫盖尔语，它的意思呢就是生命之水。因为最早呢，这个威士忌呢，它是就是修道士酿造的。然后呢，它最早的应用呢，并不是说大家作为饮料来饮用，而是它是用来就是 消毒。 不是消毒啊，是炼金术和医用。 哦。 因为就是在现在啊，你去苏格兰，就是如果你在苏格兰，如果你病了，你感冒了，然后你去看医生的时候，然后医生还会跟你说，哎，那个你晚上回去，他不会给你开像咱们中国似的啊，给你开一堆什么抗生素什么之类的啊，他不会给你开这么多药，他会告诉你晚上回去喝一点威士忌配热水。 你看，跟我理解一样嘛，医用消毒嘛，对吧？ 你看那个好多那个国外的枪战片什么，不都是吗？中了枪以后自己取子弹的时候都浇一下啊，喝一口先， 是 浇 口靠谱。 那证明它度数不低呀，是 肯定不低啊。 医用是75度，那它怎么也得40-50度以上吧？ 对对对，因为那个在苏格兰呢，就是这个威士忌它是有严格的立法的，就是如果这个威士忌它。在陈酿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酒精度数低于40度，它是不允许你装瓶销售的，作为威士忌来销售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的，无论是调和威士忌也好，谷物威士忌也好，或者是单一麦芽也好，它的酒精度数没有低于40度的。 明白了。 哦、呀，不过中医里头也有，也有，真的，你比如说。你比如说那个早期的时候，据说啊，据说早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那个，那个你要动手术或者什么，没有所谓的麻醉啊，先闷口高度酒，你都睡过去了，睡过去，然后等你醒了，哎，手术弄完了，这也有可能。然后再其次，像那天就是上直播的时候。那个熊丽一直在咳嗽感冒流鼻涕嘛， 好， 然后他开了点藿香正气，我跟他上了半个小时节目，我觉得哎呦我有点难受，后来他说哥你也来点藿香正气，我说好好好，我也滋滋的来了一罐， 结果上头 上头了， 对，那有点像喝白酒的劲儿，你知道吗？ 是吧， 你不能喝多了， 当那个 就是含酒精哈， 对， 是吧， 那个喝完了以后据说啊，你吹咽酒那个能吹出气儿来， 就过不去了，是吧， 但是很快就没有， 很快 很 快 的 啊， 别人 要用啊。 因为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为什么包括咱们这个中药里面会有这个温黄酒送服，就是因为这个酒精它本身会促进血液循环，然后会让你会就是、 快速吸收， 对对对对对，会就是把你这个这叫什么气血瘀滞，然后给 活血化瘀， 对对对对，给打通了。所以说这个威士忌呢，其实最开始在苏格兰就是作为药用，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随着工业发展啦，然后那个粮食也越来越多啦，然后人们有这个需求了，慢慢就演变成了就是大家特别喜爱的一种饮料。 嘿。你看我们这听众朋友说了，俊就说听起来今天这专家有量啊，竟然说威士忌是饮料，我就喝了。 有量吗？ 还勉强凑合吧。 哎呦， 是 女孩， 酒精饮料也是饮料， 对 吧？ 对、 啊、 对， 但是人普曼是以品 为 主，而且人说了能从里头品出那么多的哈、啊、味道来、啊，那跟咱们还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们比如说也喝过丹麦芽的威士忌，但是喝的时候可能就比如说得放冰块啊要不然觉得太纯，然后再其次放冰块的同时得就点东西啊，你不能白嘴去喝，或者说有很多的地方里头还得配个绿茶啊， 对对对， 你得兑点那个雪碧啊，类似这种 哎，这种喝的方式是正确的吗？ 如果是单一麦芽威士忌的话啊，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有点破坏它这个酒的风味。就是威士忌呢，其实在就是西方的这个饮用习惯里面，其实最早的时候它不是佐餐的，它是在餐后，就是大家已经吃完饭了，然后餐后，然后在一起聊聊天啊，然后抽抽雪茄呀，然后这个时候呢来饮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了一餐饭，我们的这个口腔里面的味蕾已经被完全的打开了，被食物的这种美味已经打开了，然后呢我们再去品尝这个酒，我们会从这个酒里面品出很多很多种很神奇的风味。 明白。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里面添加比如什么绿茶呀，或者是什么雪碧呀什么之类的，反而就是破坏了这个酒的味道。 哦， 为什么要做成餐后酒？ 嗯， 主要就是你餐前喝容易多，劲儿太大了。 特别有道理。 对对对， 真的。 得嘞，咱先进段广告，之后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哈。 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了，那刚刚呢，普曼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比如说这个威士忌啊，它到底由来。那接下来咱们再深入一点问，为什么叫丹麦芽威士忌呢？为什么非得把这个加上呢？ 这个呢，我就在这儿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首先呢，就是它为什么要叫单一麦芽威士忌？因为跟它的这个酿造的材料有很大的关系。威士忌呢，就是它其实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呢是就是咱们所说的纯麦芽威士忌，还有一种呢是谷物威士忌，还有一种呢是调和威士忌。这个呢，纯麦芽威士忌顾名思义呢，就是用大麦发芽了之后，然后来进行酿造的这个威士忌。它这个里面呢没有其他的谷物参与，然后也没有就是其他的成分。而且这种威士忌呢，在苏格兰它是有非常严格的立法的，它这个里面就只允许你有大麦，还有发酵的时候用的酵母，还有水，剩下任何东西都不可以添加，什么香精、香料，就是比如咱们的白酒可能会有一些香料在里面，但是在苏格兰，就是这种单一麦芽威士忌是坚决不允许有的，然后包括染色剂这种都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它应该是怎么说，最天然的。 哎呀，就用北京某个品牌的广告，纯天然，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 其实就是原浆了，对吧？ 对， 原浆 啊。然后呢，谷物威士忌呢，它就是用其他谷物酿造的，它有可能也有大麦，但是它这个大麦呢，并不发芽，就是麦芽威士忌和大麦威士忌是完全两回事儿。 嗯， 就是这个发芽和不发芽这个工艺是对它这个酒的就是味道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品质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就是谷物威士忌呢，比如说它会用一些燕麦、黑麦、小麦，或者是没发芽的大麦之类的，然后来酿造的这个， 总之也是高级东西。 对，总之呢，它也是很高度数的威士忌酒。然后呢，它呢，就是咱们就是经常说的那个波本威士忌，就是美国的这个威士忌呢，它其实就是谷物威士忌的一种，只不过它是用玉米酿造的，因为美国它是玉米的一个很大的产区嘛，所以就是这个美国的波本威士忌它就是谷物威士忌的一种。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混合威士忌，就是调和威士忌， 俗称勾兑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是威士忌和威士忌勾兑的，但是、 哦、 它这个所谓的勾兑呢，是有30%左右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和剩下的70%左右的这个谷物威士忌进行调和的、 哦。 我们所知道的什么皇家礼炮啊、芝华士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 马爹利， 不是那个黑方，什么蓝方什么之类的，咱们常说的这个就是调和威士忌。 哦， 它主要是因为这样做酒便宜点哈。 对，因为单一麦芽威士忌它的这个工艺制造包括材料就是都是价格都是相当高，成本都是相当高的，嗯，所以就是这个调和威士忌呢，就是相对来讲成本会低一些，还有就是它的产量会更高一些。 对， 嗯，因为这个单一麦芽威士忌，一会儿我们详细介绍它的这个制作工艺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是你爷爷酿酒给孙子买。 哦，这么长时间的跨度。 对，所以说就是你想你买一个几百块钱一瓶的单一麦芽威士忌，你想它是跨越了好多年然后才来到你面前，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珍贵呗。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它可能很难满足于这么多人的对这个饮料的这个需求，所以就是产生了这个混合的威士忌，就调和的这个威士忌，它可以有很大的产量啊。因为就是这个单一麦芽威士忌，苏格兰也有一个立法，就是说它必须是在那个酒桶里边陈酿3年以上才能够允许售卖。 哦，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一瓶好的就是相对优质的单一麦芽威士忌的话，那这个酒必须在这个橡木桶里面陈年8到10年以上才能是一个相对来讲品质还不错的威士忌。 嗯， 所以说这个制作酿造过程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你只能放在那儿等。 明白 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如果广大消费者都想喝这个酒的话，那就是 可能就得等， 对，可能就要等好久好久。所以为什么说是爷爷酿酒给孙子买？ 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第一节到这也得先告一段落了。当然，我们脑子里还有很多的问题，不过可以在下一节聊。比如说，可以问问普曼，就是威士忌它大概的酿造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它的酒厂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我们家有什么什么，那个你怎么存放啊，类似这些问题都有，我们可以在下节继续聊。 对，大家有任何问题关注 CHWL876。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传承奥运，汇聚北京。2018年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于8月8日至8月12日在北京举办。文化节将以朝阳区奥林匹克公园、通州区城市副中心为基点，辐射至丰台区、顺义区等地，通过“燃动盛夏”、“北京欢迎你”等多个主题板块，组织开展多项全民参与的趣味体育活动，同时带动全民体验冬季体育运动，助力冬奥筹办工作。关注2018年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传承奥运，汇聚北京。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早上起来这场雨啊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来了，确实雨量也比较大。现在呢咱们天气的空气质量也比较的不错，而且挺舒爽的。那这样的好天气能维持几天吗？ 能维持个一两天吧。 一两天的时间哦。 对对对。 您毕竟还在府里头是吧？ 对，已经说还在、还没出伏嘛。 是是是。 从这个目前的资料来看啊，这个今天夜间北京基本上没什么降雨。 嗯。 明天呢还有这个明后天啊，北京地区呢是多云为主。双休日两天啊是多云转阴的天气。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周五的夜间和到周六啊还有周日的夜间呢，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将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样的话呢，需要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雷防雨。 嗯， 那么从明天到周末这几天最高气温呢，周五呢将上升到32度左右，明天和双休日这几天呢都在30度上下，应该说这几天的最低气温呢都是在24度、这个样子吧。 哦，那挺凉快的了呀。 对，夜间说夜间呢是相对说好一些。 那我想可能大家伙更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像上周那种真正的桑拿天是不是就不会再出现了呀？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最近的3-5天是不会有的。 太棒了。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刚才咱们说的最高气温呢还都在30度上下，这样的话呢体感呢还是有一些闷热。所以呢本周未来这几天吧，在北京地区游玩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嗯， 同时呢还要注意防雷防雨。这是咱们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 对，那其他地区呢，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黄光。 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未来这个本周未来的几天，我们国家的主要天气特点呢，还是高温和降雨。高温天气呢，主要是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和新疆地区，特别是在江南的中东部，还有南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上升或者是超过40度。未来几天我国降雨的区域呢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北部和东部，从华北到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西南的大部分地区。这里要提醒呢，主要是在吉林和辽宁的东部，还有从这个陕西中部到山西的北部，还有西南地区的四川和云南，这些地区呢降雨强度啊是比较大。目前预测啊，在部分地区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局地呢将有大暴雨的量级。 哦， 所以说本周啊未来几天国内游玩的朋友呢要及时关注相关区域的临近的天气预报，防范这个高温呢还有降雨天气啊对出行游玩带来不利的影响。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嗯，好的，谢谢，谢谢黄工啊，这两天呢您也注意休息，再见。 好的，再见。 嗯，好了，这里是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最新的天气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3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各位好，我是高磊。嗯， 当然在此我们也要再次欢迎秦周彤。嗯，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好，另外还有我们的李普曼，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虽然刚做了半期节目，我们包括我们的摄像小哥已经说了，嗯，普曼一定是有量的。 是的，都被你发现了。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有奖品相送的哈，告诉大家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2套，电话您记好了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的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您那一定要是附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才好啊。 来吧，我们继续来说说威士忌。当然在期间啊，也可以让周彤说说在北京什么地方可以喝到还不错的啊单一麦芽呀。嗯，或者说啊，就包括其他品牌的这些能够喝到的还不错的地方，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下。嗯，来先让普曼说说正确的它的酿酒的过程应该是什么样的。 正常情况下呢，一瓶威士忌它一瓶威士忌它基本上要经过这个7道工序啊，虽然听着呢好像工序不是特别多，但是呢一讲大家就知道，发现哇这个时间好长。首先呢就是我们如果酿造麦芽威士忌，首先就需要我们先选到合适的大麦。大麦呢它其实也分好多种，但是呢就是我们会在其中筛选出那种就是相对来讲比较适合酿造酿酒的这个大麦，因为大麦的这个产地呀，然后品种啊，它含的这个淀粉 糖分 淀粉的这个含量啊，都会对到最后的这个酒有一些影响。 然后第二步就是找一块地把它种上。 啊不，我这个已经是种好了，这个不是啊，我们已经是这个是我们已经是那个收、 就算过滤了、啊， 对，收回来了。然后呢， 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按照周彤这种说法的话，那周期更长了， 十七步了。 实际上呢，就是很多威士忌酒厂，它在早期的时候啊，是自己会去种这个大麦的啊、嗯，但是呢，后来随着就是这个量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就会把这个工作给分包出去了啊。然后呢，就需要对这个大麦呢进行一个发芽，因为就是只有这个发芽了之后的这个大麦，它才能酿出最好的威士忌啊。然后在这个它这个发芽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芽呢是把这个麦子铺在，就是最早的时候啊，是铺在地板上，然后撒上水，这叫地板式发芽。现在还有很多就是苏格兰的这种传统酒厂在用这种办法，很传统的。然后发芽了之后呢，会用这个有的时候呢会用一些烟熏或者是泥煤烘烤的形式来把这个麦芽呢给烘干。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它一定要把这个麦芽里面的水分先烘掉，然后呢再进行后面的这个磨碎工艺。但是在磨碎工艺的时候，它又在磨碎的过程当中，它又要在里面加入水，就是它这个烘干的过程，就是一个呢是为了让，就是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酒它是有一些泥煤风味的嘛，就是会让这个烟熏和泥煤的这个香气进入到这个麦芽里面，这是其一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它把这个麦芽烘干了以后，让这个麦芽里面的这些就是芳香类的物质稳定下来，然后呢最后进入到这个酒里面去啊。如果要是直接是就是磨那个湿的麦芽的话，它的那个最后的那个香气没有那么好。所以首先它先把这个麦芽烘干，烘干之后呢要放置一个月， 嚯， 然后才能够进行磨碎啊。 是类似于咱们喝普洱茶得进行卧堆、 啊、对，是这意思 是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让它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分蒸发，就是挥发的更彻底，然后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芳香的这个物质啊变得更稳定，然后呢它才就是能够进行酿酒的这个过程。然后它在这个磨碎的过程当中呢，是加入水之后，然后不断的进行捣碎，然后煮沸。它这个时间呢，大概是要用8到12个小时。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温度和时间呢，可能每家酒厂会有一些差别，因为这个东西会对后面的这个酿造也起到的一定的作用，就是会起到一定的影响吧。然后呢，这个磨碎完了之后，它会产生的这个像汁液的这样的液体，然后我们会在这里面加入一些酵母，然后进行发酵。 我以为这个时候就出来的是低筋面粉 啊，我还以为你会说这个时候出来的是大麦汁呢。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糖就会转化成酒精，但是这个酒精度数会很低，是5到6度左右。这个时候呢，有点像啤酒，就是只是没有啤酒花的啤酒啊。然后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啊，每家酒厂加入的这个酵母都不一样，这属于他们各自的这商业机密， 对，保密的。 对对对。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会用2种以上的酵母进行发酵啊。然后接下来呢，就这个啤酒，那个它离威士忌还有一定的距离呢。然后接下来它要进行的这个步骤呢是蒸馏，就是因为威士忌呢它的酒精度数很高，就是你光酿肯定是酿不出来的，它属于就是蒸馏酒啊。 它需要经过一个这个蒸馏的过程，在这个蒸馏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个酒精很高的这个部分给提取出来啊。 这个蒸馏器的那个管道是影响最终影响这个各种酒厂酿出来这个威士忌不同口味的一个那个第一要素是吧？ 对，是基础要素。 基础要素 它基本上决定了这个酒的怎么说品质特点。然后呢，单一麦芽威士忌呢，通常情况下都要进行两次蒸馏。 二锅头五 就是提纯再提纯。 对，然后在每次提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不是把所有的酒全都蒸馏的，它是掐头去尾，只取中间的，通常是60%-70%。你想这个相当于一个损耗啊，这个中间的损耗其实还是蛮大的。就我们最熟识的单一麦芽的品牌就是麦卡伦嘛，它的这个 麦卡伦不是一车队吗？ 那叫麦凯伦。 然后它这个是就是相当于现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威士忌品牌，然后它的这个蒸馏的这个取的这个酒心啊只有17%。哇，你想想 这个有点和那个清酒的那个是吧，那个磨那个米芯儿差不多了。 然后呢它这个蒸馏出来的这个酒最后不是最后啊，它这个蒸馏完了之后呢，它出来这个酒叫新酒，这个时候它还不是威士忌呢。因为之前我们说了，就是这个苏格兰会有严格的立法，它至少要在桶里面放3年，它才能够被称之为威士忌。 但这时候也能喝对吗？ 也能喝。这个时候的酒呢，我有幸去参观威士忌酒厂的时候喝过一次。 哦，什么口感呀？ 第一呢，就是它的酒精度数非常高，基本上是在60度左右。 哇、哦， 老白干儿， 对呀， 你还是有量。 然后呢，它因为它这个蒸馏器呢都是铜制的，所以这个酒除了麦芽的那种甜香气之外，它这个新酒还有非常浓郁的金属味儿 啊。 然后就是说它这个为什么这个酒它需要陈年呢？它就是在这陈年的过程当中，让这个金属味儿被这个你盛放的这个橡木桶也好，包括你的这个存放的这个自然环境也好，把这个金属的这个气息给消解掉。因为这个金属味儿还是非常刺激的。如果那个听众朋友们有幸参观威士忌酒厂的时候，可以去试一下。 哦呦，那很冲吧？一般人肯定接受不了。 对对对对对。 就跟舔了一口那铜锅涮肉那个铜锅子似的。 好嘛，那温度有点高，哥。 不会是凉时候舔的。 然后呢就是陈年的时候呢一定是用橡木桶来陈年，因为其他的木材做的木桶不太适合存放这个酒。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很多红酒 啊、就是、 葡萄酒啊、它也是用橡木桶来陈年的。然后这个在存放3年以上呢，基本上它就已经可以作为威士忌来销售了。但是此时的这个威士忌呢，它可能味道并不是那么好。如果要是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威士忌呢，可能需要再放更多的年头。 就是说它所有的香气来源于在那个木桶里陈放的这个时间是吧？ 不同的木桶呢会赋予这个酒不同的 味道。 对，因为那个我们不是说就是它在存放的过程当中会对这个就是新酒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气息进行一个消解嘛。在这个消解的过程当中，这个酒桶所具有的特性也会融进这桶酒里面。所以就是说很多酒厂呢它会用不同的 橡木桶 来盛放陈年这个酒。因为这个橡木桶呢有可能是一个新的橡木桶，像就是从来没有盛放过其他酒类的橡木桶来陈年，也有可能呢是一个比如说它是雪莉 葡萄酒的酒桶，他之前盛放过雪莉葡萄酒，那然后呢他再来盛放这个威士忌， 那不就换味儿了， 就是让它串味儿、 哎，就是让它串味儿、哦，就是这个雪莉酒的这个味道会融入到这个威士忌里面， 明白。 然后威士忌这个酒呢，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风味， 哦、 嗯。然后除了雪莉酒呢，比如说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波本威士忌。嗯，波本威士忌啊、它之前因为那个，美国的这个波本威士忌，首先它的味道比较甜，然后呢，它的量呢又极其的大， 嗯， 然后它盛放了这个波本威士忌之后呢，会以一种比较廉价的这个价格，然后卖掉，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满足了这个苏格兰威士忌需要用酒桶的这个需求，所以有很多苏格兰威士忌都是用这个波本威士忌的酒桶来盛放的、 嗯、 然后波本威士忌的这种香草气息呀、啊、然后这种比较甘美的这种特质呢，又会融合到这个苏格兰这个麦芽威士忌里面，所以呢就会形成各种各样 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风味、 哦、 嗯，所以就是一款威士忌呢，它的这个特点和它的品质特点风味来源于两个，一个是它的那个蒸馏酿造的这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它这个陈年的这个橡木桶过程。但是呢它又不完全是陈年的这个过程呢，并不是完全是说来源于它的橡木桶，你陈放的这个位置、环境、天气都会对它有一些影响，因为你看那个比如说威士忌有一个很重要的产区就是艾雷岛，就是苏格兰的一个小岛，艾雷岛上面的所有的酒，它都会有一种海洋气息，就是那种海的那种咸味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所有的陈放，它这所有酒都陈放在这个岛上，这个岛每年吹着海风，然后这海风里面就会夹杂着这个海洋的这种海藻啊，然后海盐的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呢就会随着这个很长时间的这个陈放进入到这个酒里边，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橡木桶它是上面有孔是有那种很细小的孔， 它是 会 呼 吸的啊，在这个呼吸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因素就会进入到这个酒里面。 哎，那它那个每年存放这桶酒，它有多少是被挥发掉了？ 会有一些每年会有2%的挥发。 哦、 这个其实还是挺高的一个损耗，但是苏格兰人很浪漫，他们把这个叫做天使的分享。就是说这个酒挥发掉了，然后去了哪儿呢？就是被天使喝掉了，我们和天 品了。 对，我们和天使分享了这桶酒。 天使的量也挺大的， 对， 天使的量相当大。 得嘞，咱先进段广告。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关于制作的流程上还有吗？ 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比如说已经把它放了足够的年头了，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桶酒和那桶酒进行一个混配。因为呢就是可能同样的就是这桶 不同的酒桶盛放出来的风格，味道风格不一样。虽然我们这个立法要求我们不可以添加其他的添加剂，但是没说我不可以把两种酒混合在一起啊。在如果这桶酒呢，它可能在某一个方面就是比较优秀，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有所残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用另外一种酒可以把它相互互补一下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混配的过程。当然这个混配的过程呢也不光是存在于这个单一麦芽里面，它可能也包括这个调和威士忌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调和的，也是在这个步骤里面进行调和的啊。然后调和好了这个威士忌呢，我们就可以装瓶了啊。然后装瓶 还没兑水呢， 哎， 对吧，还没兑水呢。 这个对不对水呢并不是绝对的啊，不是所有的都对水的。对水呢其实它也是对它的这个风味有一个考量 控制。 如果这个酒精度数特别高，高到已经影响到它这个味道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考虑就是会加一点水，然后去调和一下这个气味。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个工序，无论你是加入别的酒还是加入水，基本上都是考虑到就是以它这个最好的口味为前提的。就是说当然也有酒它是直接从酒桶里面拿出来之后直接灌瓶了，就是它就没有进行这个兑水的这个过程。因为品酒师觉得哇这个已经很棒了，我加水我把它稀释了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保留它这个很高的这个酒精度数。这种酒呢基本上叫强化桶强酒精强化酒， 强化酒 对，就是它这个酒精度数很高，可能在50度以上啊，但是它的风味也是非常好，就是很保留了最那个初的这种 原始的 这个味道。 明白，就类似于说，哎，它很优秀，它就像一张白纸。啊，还没有被其他什么什么啊？ 对，因为就是你加入水的话，你稀释的不光是酒精，它这个香气其实也是会被稀释 的，是 的， 是的，就会弱化了很多。没关系啊，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问了类似的一些问题，包括你在讲做酒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和磊子，我们也有很多的想法，或者说不太明白的。你比如说像张子健就说了，那比如说橡木桶多久会换一次呢？他不会说永久在使吧？ 不会不会，那个橡木桶的就是寿命呢是70年。 哦， 所以说就是 那真是爷爷酿酒孙子卖， 还真是， 对吧？ 但是你知道一颗橡木要100年才能做，就是最短也要100年 才能成树 才能做桶。如果是美国橡木的话，它长得比较快，可能100年就可以做桶了。如果是欧洲橡木的话，基本都要几百年才能。 就是月黄和海黄的区别了。 对对对， 所以你想这个威士忌酒的这整个制造的过程当中，它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 的， 还挺大的成本， 对， 是吧？ 所以说，为什么爷爷酿酒给孙子卖？ 是是是， 就是爷爷把钱都花了，然后 关键是到孙子这儿，他又该换桶了呀， 这成本又上来了。当然，关于这个威士忌，比如说口味的选择呀，包括储存的方式啊、方法呀、选购的一些方法，你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信息到 CHWL876。咱们休息一下。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4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来介绍一下自己。 来你就这样啊， 就跳得太快了，就说 你可以跟周彤学一下。 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秦周彤。 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普曼。 好， 欢迎欢迎欢迎二位。对，今儿呢我们主要是聊威士忌哈，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这个比如说美食啊、搜索呀、喝酒方方面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别忘了我们今儿还有奖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的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希望大家能够留好您的姓名还有电话号码。 嗯，来吧，那个可以让那个普曼先放松放松 放松放松。 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先来说说这个吧。夏天说了，威士忌能存放吗？我现在酒柜里有10年的一瓶芝华士，还有一瓶黑方，因为按照中国的啊说酒的这个，就是酒能放，越陈越香啊。虽然说有可能放太久了啊，它可能会溢出一部分，但是没问题啊。啊，一说，比如说周彤，你今天晚上喝的是，我喝的是10年的茅台，哟，那就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口味都不一样了。 嗯， 那像夏天问的这些，可以放吗？ 嗯。放是可以放，但是呢就是它出了橡木桶装瓶了以后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口味上面啊，风味上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 哦，不会说越陈越香。 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变化了。因为如果放在橡木桶里陈年的时候呢，它和它那个是橡木桶是可以呼吸的嘛，它和环境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这样的互动，相对来讲比较强烈的互动。但是它装瓶了以后呢，这个玻璃瓶它基本上是一个密封的状态，所以没有，就是不会像在橡木桶里面会有那么大的口味的变化，但是如果保存得当的话，在密封，然后没有光照，然后这个常温下这样子保存得当的话，是可以放很多很多年的。 如果您那瓶芝华士12年，打算退休的时候喝，您最好缠上点保鲜膜，别让它从那瓶口挥发。 是，你就让哟。越来越少哎， 对，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放在阳光下照，这个紫外线它对酒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容易变质变味儿，是不是这意思？ 对，就是它就是会影响这个酒里边的那个芳香物质嘛，所以就可能被太阳照射以后就没有那么好喝了。 咱再问一个，美少年说，哎哈喽哈喽，我想问一下哈，国内这黑方跟国外是不一样啊。好像喝过，口感有些差别，是吗？ 它这个不是国内和国外的差别，而它不同批次的差别。就是它像这种就是比较大的酒厂，然后这种大批量的这种酒，它会有一些就是说批次上面不同，因为 我们都说了，就是其实威士忌在酿造的过程当中，它又经过这个选大麦啊，然后又发酵又陈年，又经过这么多就是工序的话，你不可能完全保证就是它这个工序一点变化都没有。有可能你这十年的这个陈年里面，这十年的天气和之前那十年的天气不一样，那它有可能这个味道都会发生变化。 对，所以为什么有人说、那八二年的拉菲是不是 就得选那一年的， 跟年份也是有关系， 就是它这个 也分大年小年， 没有像葡萄酒那么明显，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会受到环境的一些影响的、所以它这个就是基酒的这个味道，就是我之前说它这个，比如说像黑方这种，它调和威士忌，它里面会用一部分的单一麦芽，这个单一麦芽的这个口味啊，不，它也不是说能保证它从第一年到第一百年全都是一模一样的口味了、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但整体上。还是保持在一定的水准上的，但是就是说细微的变化肯定是会有的。 对了，所以住酒店的时候，打开每一个迷你吧，尝一口，对，有什么不同？ 哎、好，那正好接下来先放松放松，正好让周彤也介绍一下， 是是是， 比如说在北京， 嗯， 哪儿能喝着还不错的威士忌？ 其实，你要早问个五六年吧，这还真是能给问住了。就是他那个那时候开始盛行那个单一麦芽啊，就是威士忌早就有，你在那个什么 KTV 啊什么的，你就能喝到。那个就是普通的这种调和威士忌，但是后来这个单一麦芽威士忌呢是慢慢的进入中国，然后这个有很多这个大的酒商啊什么的把它都给引进来之后。这个先是从小群体发酵，就是一部分人知道这个东西，然后慢慢喝，哎呦我的天哪，原来就是这个它还有这么香的东西存在，就原来是没有人接触到这个的，原来咱也喝过威士忌，喝完了首先第一感觉就是喝完头疼，第二天 对上头， 然后但是喝这个呢它是没有这个感觉的，你喝到了什么程度，我说喝多了不能再喝了，喝一点矿泉水过一会儿就下去了，正常回家没问题，第二天照样能上班，这是这个酒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诸多的优点存在的情况下，它就很快它就普及开了，这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原来南方是很早就普及了， 对， 这个到了北方这个普及的慢一点，但是现在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普及了，你说喝什么今晚上咱喝威士忌吧，经常有的事儿。所以这个在现在来问这个问题呢，它其实是在任何酒吧都可以喝到，但是如果要是那个问我就是在哪儿喝这个比较划算的话，我是认为第一是谷仓。谷仓这个当时啊还在南新汤的时候啊，现在搬家了啊，就要上网搜一下它搬到哪儿了。搬家以后我没去过。搬家之前这个为什么喜欢去那儿，一个是在那个那么古老的一个建筑里 面。有那种感觉 的。对，这就是为什么开启了我这个 威士忌 的大 门。然后他又拆了两艘那个沉船啊，就是那个木船、已经给泡的都石化了，那个木头船木，然后做的那个大的那个酒柜啊什么那个这个家具什么的。但是你在这么豪华的一个环境下喝威士忌它可并不贵。就是你任何人都能喝得起， 就是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穿越感。 对， 但历史显得还倍儿厚重。 对， 但是你以为这地儿，哇、天哪，是不是特别贵？但实际上也还可以， 还可以，它不贵。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是现在呢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值得推荐的地方是在那个工体的那个叫西门，那块不是有一个那个。 红街 小夹道，不是西门，那是东 门， 对，西门， 啊、 就那个夜店一条街那个、然后它有一个小夹道能穿过去，那是在鹿港小镇后边一个二层上边，那个有一个叫古尔斯酒廊，哎，我经常是去那儿，但是去了好多次之后吧，我发现这个地儿我没怎么记住，但是酒我记住了， 哦，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威士忌都是餐后酒，但是我在餐桌上我就喝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酒精对人的影响，你就是视力是越来越短，你就慢慢就能只能盯着眼前，所以每次我去那儿的时候呢，就只能看桌上那点东西了，以至于走的时候只能看到脚尖了。 所以这个，但是那个地方的酒不贵，然后而且它有很多的那个就是俊男靓女啊什么的，虽然我看不见了那时候，就是基本上快睡着了。但是呢，他那个有一个帅哥调酒师，他会调很多种这个威士忌的这个鸡尾酒，也非常不错。女孩子要是去的话，应该是也比较喜欢那个地方。 嗯，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喝酒这个胡桃里，我觉得不错。 嗯， 尤其是丽都胡桃里，这个胡桃里它是一个音乐餐吧，餐无所谓，你吃什么都可以了，就是有点下酒菜就可以了。但是它有音乐呀， 嗯， 对吧？你等于就是我免费。听了一个那个什么，去了一个那个酒吧，听了音乐，还吃了那个什么美食，便宜的美食，然后关键是他酒不贵，他也卖威士忌，他的那个威士忌也是价格非常低廉的、 嗯、 啊，在那儿能喝到这个非常便宜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嗯， 我特别喜欢那儿， 嗯， 其实以前一提到要喝酒，或者说要喝相对正宗的。大家可能推荐的全都，哎呀，你得去五星级酒店， 对、 嗯、啊，去这些地方，可能你能喝到的那个酒又纯正啊，又好啊，嗯，但是现在慢慢的，可能那个也不是一个主要的方向， 对对， 因为你比如说啊，我要喝什么精酿啊，有专门的精酿啤酒的那些酒吧、 嗯， 然后要喝其他类型的那些酒，因为很多的这种酒吧都有自己主打方向，比如说人家的这个地方可能啊，人主打。就是鸡尾酒啊，各种鸡尾酒、 嗯、 可能什么 Happy Hour 这时间都是鸡尾酒、 嗯、 各种款的，你交一个所谓的酒票啊，比如说150块钱，我们这几十种随便喝没有什么问题，类似这种都有、 嗯、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对于酒的这个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变化，是吧？原来喝白酒咱自己家的，后来喝红酒，现在这两年这威士忌我看又火起来了，是不是？ 是， 哎，为什么会火起来呢？也跟我们分析分析，您觉得？秦老师， 我觉得啊，这其实它跟白酒特别近似 哦， 但是呢，它比白酒更占优势是什么呀？就是你喝到的那个白酒有很多，它是各种酒厂啊、品牌啊不同啊，酿造工艺非常复杂，而且咱们这个对那个白酒的那个控制啊，不像那个威士忌这么严格， 嗯、 就是人家说一不二。就是这东西有法律规定的，什么才能叫威士忌？刚才也听了，就是它酿造的工艺就在这儿把着呢，这价格就在这儿摆着， 嗯、 就显而易见，它就你就花个200-300块钱呀，我的天哪，你喝的是人家爷爷酿的酒啊， 嘿， 这个是非常值的呀， 嗯、 你得对得起人家项目桶钱、 嗯， 对吧？ 而且就是白酒吧，我对白酒可能没那么了解啊，但是据我所知，白酒咱们所说的那个什么多少年，什么30年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它不是真的30年、 嗯、 它是喝起来像30年。 对，但是咱这威士忌好像酒瓶上它就标，比如说10年的、12年的、20多年的，甚至30多年都有。 对， 这有什么含义？ 这个代表的是，就是你这一瓶里面最年轻的那一滴酒是这个年份的， 是12年的。 对，比如说它标的是12年，那就是说这一瓶里面，它可能为了这个。酒好喝，它里面可能放了20年的酒，放了30年的酒都有可能，但是它这里面最年轻的酒是12年的， 它只要放一滴它都是12年、 哦、 对、 哦、 对， 严格规定。但是咱们的白酒可不一样啊，30年窖藏那里边有一滴30年它也算。 对，所以就是说苏格兰它要求就是说所有的威士忌必须在苏格兰装瓶，就你把它从苏格兰整桶买出来灌瓶，那就不是苏格兰威士忌、 啊、就跟红酒不太一样。 对对对， 因为红酒的方式现在有很多了嘛。 对对对， 但是丹麦芽必须是这样的。 对，必须是就是在苏格兰装瓶，如果你要是出了苏格兰，那就对不起，你这个是违法，是假酒。 哦、 啊、就是同样是 OK， 你这一桶酒是苏格兰产的没问题，但你只要不是在苏格兰装瓶都不行。 明白明白。 所以它的这个法律特别严格，就保证了它这个酒的。 还有一个，这个酒不好造假。 嗯， 你造没造假，打开瓶一尝就尝出来了。 对， 它那香气太诱人了，它是穿脑而过的香气。 明白明白。 对，通过鼻腔一直穿到脑后边。 天 哪，绝对零度说。我喝过格兰芬迪，喝过格兰特，喝过格莱维特，说都还不错， 都是格子辈儿的。 哎，对对对， 为什么都是格子辈儿的？因为那个这个 是这个威士忌一个比较重要的产区，它这个是斯杯塞产区。 斯杯塞 产区呢，是为什么英文呢就是斯杯塞，然后就是斯贝河的河谷。它这个呢是苏格兰威士忌酒厂最集中的一个产区。这个格兰就是英文，它这个不是英文，它是盖尔语里面它就是河谷的意思。所以这个河谷地区的这个酒厂好多都是用格兰开头的。 因为我去过英格兰，然后在那边就是看到有一间专门是卖单一麦芽的，然后呢他在门口的时候，因为人那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那个威士忌的一个博物馆嘛，大概是那样。然后我就看首先他门口有一个特别大的沙盘，那个沙盘真的就跟那个售楼处那沙盘似的哪个地方那个人还不是插小旗子，人那地儿有灯，就一闪一闪的亮，代表这就是产区，那是产区，然后分布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包括墙上还有地图，那些地图也是各个产区它有放大的地图，然后具体的这些，当然其他那些我也没认真看吧。大概在英格兰它产区有多少？ 苏格兰 它 那个威士忌的产区呢，就是细分的话有六个六个产区呢，它这六个产区的风味呢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刚才我说那个斯贝塞产区呢，就是威士忌酒最重要的一个产区，有苏格兰呢一共有100多家酒厂，有50多家都集中在这儿。 竞争好激烈呀、 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够世界人民喝呀。 它的那个这个产区的那个花香果香特别浓郁。 对，因为它是那个，因为酿酒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必须得有好水，没有好水没有好酒，所以说它这个是斯贝塞的这个斯贝河的这个源头，所以那个这个河谷是斯贝塞的这个斯贝河的源头，所以、那个、 河里边还没开始洗衣裳做饭 对，所以它这个水源呢特别好，所以很多酒厂都选择在这儿建厂。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环境特别好，气候环境特别好。就是它，因为它大家都知道这个山谷它是这个挖下去的这个形状，它没有那么强劲的那种寒冷的那种风，所以说它这个地区的这个酒呢，相对来讲都是味道就是比较柔和，然后相对高地地区的那个酒来说，它是比较柔和，然后比较醇厚的这种风格。然后但是呢，这个斯贝塞的这个产区呢，其实它是在整个这个苏格兰高地当中的一部分，它因为这个地区的这个酒厂比较集中，所以把它单独拿出来说啊。但是那个整个这个高地呢，也是一个产区，它是威士忌酒苏格兰最大的产区。然后呢，这个高地产区呢，因为大家就是凭常识也知道，就是高原地区嘛，它的这个环境相对来讲就是没有河谷地区那么良好，它可能就是温差会有点大，然后经常有风，包括它的地形也是山地比较多，所以它的这个酿出来的酒的这个风格呢就是很强劲，特别强， 浪点儿。 对，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常把这个斯贝塞地区呢称为苏格兰威士忌之母，然后这个高地地区呢称为威士忌之父。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很多那个就是咱们常说老爷们儿都比较爱喝这个高地的酒，因为他的那个风格都是很强劲的， 比较烈。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威士忌的重要产区，就是我之前讲的这个艾雷岛。艾雷岛呢就是 莱苏水， 对 吧，就是莱苏水味儿那个。 它这个小岛呢，就是上面就是盛产这个泥煤，泥煤就是咱们常识那个泥炭，其实就是对于这个煤炭来讲，它是一种燃烧率很低的 这个煤炭， 海草那个堆积而成。 对对对，咱们那个平时用的那个精煤啊，它是那个远古的那个植物形成的。 嗯、 这个泥煤呢，它就是海藻和苔藓形成的、嗯，所以它这个燃烧率其实很低。每次燃烧的时候，它会形成很大的烟。但这个烟对于酿造威士忌来讲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来烘干麦芽。 哦、 然后在这烘干麦芽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会有一些分类，就是融入到这个。这个麦芽里面了，然后包括就是这个艾雷岛上面的水也是，因为它这个表层地表层里面会有好多这个泥煤啊，然后它这个水经过这个泥煤的时候也会带一些这个泥煤的风味，所以导致这个岛产生的酿造这个酒都基本上有很浓重的这个泥煤味儿，泥煤味儿就是有点像 来苏水 、 啊、 消毒水味儿， 消毒水那个味儿。 哎呀，那这个味儿也比较特别 啊。对呀、啊，好愣啊这个味儿。 它是一种 味儿， 它是一种就是，你看小时候有时候咱们有的人喜欢闻汽油味儿、 啊、 油漆味儿， 对， 或者是地下室味儿、 苹果水嘛。 它是那种抓心挠肺，你。不是特别喜欢它，但是你老想闻它上瘾的那种感觉。 啊、这个啊，就是我们那个常说的，就是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嗯、 就是不喜欢的人深恶痛绝，觉得哇塞这没法咽下去，我闻都受不了。 吃榴莲就是这个。 对，然后但是喜欢的人就喜欢的不得了、 嗯、 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查尔斯王子、 嗯、 他最喜欢的那个威士忌。酒厂就是位于艾雷岛的这个拉夫格酒厂、 哦、 嗯，就是他就是对这个 他就有特殊癖好， 他就是对这个泥煤味趋之若鹜、 我们好多的听众包括老杨都说了，今儿卖单一麦芽吗？不好意思跟您说不卖。 对，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聊聊，普及一下嘛。 对对对， 单一麦芽它的由来呀、啊、怎么去正常的品饮呢、啊 嗯、 包括在北京您要是想喝了，您去哪个地方能够喝到还不错的、 嗯、 比较正统的一些好酒。 对、嗯、 也仅仅就是这些。 是的，那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发送到 CHWL876， 我们继续休息一会儿。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武汉迎刘波。 北京时间的18: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时间飞快，已经瞬间进入到今天我们直播的最后一个单元了。不过在此我们再重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对，一位呢是威士忌爱好者李普曼，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知名美食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的主编秦周彤，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当然了，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或者你哪次在中央美院上课的话，可以去旁听一下啊，因为我啊，当然你主攻的是首饰嘛， 发廊是吧？ 是是。然后小胖一直跟我说，哥，哪天咱们去买一个那个叫什么带掐丝的那个铜锅。 我天，好高级感觉。 说起这个事情还挺逗的，就是前段时间我上课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学生，他那个在就是上课结束以后，然后去吃了那个火锅，然后他好像刚好那个餐馆用的就是那个掐丝景泰蓝的那个火锅，然后他还特意拍了照，然后给我发过来说，哎，老师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法郎的？ 这是杨大爷吧？ 那有南门好像也有 啊， 好像 具体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餐馆，但是我说哎，这没错，这确实是法郎的。 来，那咱们再说回来威士忌啊。比如说山泉，他就说了，讲真啊，喝威士忌不占肚子。我改口了，那个我原来比较爱喝啤酒，但是长肚子呀。 对呀， 喝威士忌不长肚子，一天一小杯。就是他现在就是这么做嘛， 那个威士忌就是啤酒的蒸馏进阶版。 哦， 哎，刚才二位一直说这威士忌啊，说最好是餐后喝。哎，那我就想问问哈，那吃饭的时候，比如说中餐、西餐，或者说不同的食材，咱能搭配着威士忌喝上一点吗？还是说就坚决不允许？ 可以， 秦老师， 没问题，没问题。大餐我觉得还挺好，就是你看它，首先它是能够取代白酒的，度数比较高， 对， 有一点辛辣的口感，然后香气呢又比较是稳重的那种，就它不是那种异香，就是我是特别不习惯，就是用那个白兰地啊什么的，就是这个佐餐，那个佐餐稍微有点怪。当然，这个到汕头啊那个地区，他们就是特别习惯用白兰地佐餐，这个我是不太习惯，并不是说它好与坏或者能与不能的问题，就是说习惯问题。威士忌佐餐呢，我觉得这威士忌佐餐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多吃肉。我觉得它是化肉的那个神器啊。 真的呀，那这两天正好贴标啊。 吃涮羊肉啊，什么撸串啊什么的，都是喝威士忌特别棒。 哎呦， 你能多吃点，而且最后它能消化没了。 那吃火锅不是应该喝江小白吗？ 啊，那就是主要是配着肉吃 啊。 您就是这意思， 对对对，这当然这个配肉啊是一方面，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你怎么配它都有道理。你比如说你到广州去，喝威士忌配那个餐的人很多呀，粤菜配那个威士忌，也很搭。它主要就是稍微清淡一点的，别太重口的，配这个威士忌就特别搭。如果您要是吃那个川式火锅啊，这个 香菜， 哎，望京一号，我们去的是全是辣的啊。到了那儿我们就揣了一瓶那个什么那个乐嘉威林16年的，觉得挺好的。结果到那儿以后一吃， 喝不出味儿了吧？ 哎，喝不出来味儿了，它全是辣的呀！那你光吃那东西香，然后你就觉得这酒就是多余的了。 就不想再喝它了、 哦、 而且它一喝一遮舌头啊， 对 对 对 对， 特别难受，所以谁还在往伤口上撒盐呀、啊、 对对， 所以那一瓶酒怎么端去的怎么就端了回来， 好嘛、嗯、没糟给就行， 没糟 去饭后喝呗、嗯、 对对对对、嗯、 来来来，正好呢就刚才普曼在前两节说的那个还得问一些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红酒，因为红酒它也分产区啊，也分什么，但是因为人家那边的法律还是比较严苛的，比如说好了，你们家的这个酒庄今年只能出1000瓶啊，或者说只能出500桶，嗯，每个酒庄大家都明确的按照这个规定去走，那像威士忌的酒庄也有这么明显的要求吗？ 威士忌其实它没有法律上的这种规定，就是说你今年只能出多少，但是呢基于它这个特别繁琐的这个酿造过程，正常情况下他们每年的产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就是你想出也出不多、 嗯、对、哦、嗯，然后呢就是其实90%的单一麦芽威士忌都是用来做调和威士忌的， 哦， 所以我们现在能喝到的这个单一就是单一麦芽威士忌的这种就是单瓶的这种是其实是非常少的 啊、 因为那个如果他们大范围，就是我之前做那个和这个酒厂的人啊也聊过也接触过，然后他们其实自己都很害怕，就是说如果全世界人民都抡开膀子都喝单一麦芽的话他们很快就 没东西了， 就是家底儿都没有了 啊， 就是所以就是说你看现在为什么那个日本的威士忌就是卖的特别贵嘛，就是而且日本有好多威士忌酒厂就是因为没酒了我就只能关停， 哦， 就是所以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很害怕这个事情的，也一边就觉得哦我打开销路了我很高兴，但是一边呢他们其实也很害怕这件事情， 就做不出来， 对，如果大家都抡开膀子弄那我们这库存爷爷辈的库存就没有了 啊、哦、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比如因为我们都是拿红酒做比对啊， 嗯， 你比如说像红酒人都说了说那个现在分成比如说旧世界的和新世界的， 嗯， 当然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啊， 嗯， 问题关键就是说好了他们家的这个酒厂出的这个酒全是工业流水线方式叉瞬间走的，但是他们家那个纯手工的， 嗯 啊， 嗯， 那威士忌也有这样的区分吗？ 有，但是呢就是纯流水线工业流水线出来的不一定比纯手工的差， 嗯 啊，因为呢就是有很多厂啊有很多酒厂它发展了很多年了，它最开始可能都是沿循着那些古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地板式发芽啊手什么什么人工研磨什么之类的，就是大概这些作坊式的这种方式，但是后来它发展的多了，就是销量大了，发展的就是产量越来越大，然后消费者越来越多呢，它可能就会建这种现代的机械化的这种标准，但是它这种标准化生产呢，有好处就是它更稳定。就是它的这个酒的质量就是会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因为它得保证我这么大的产量我得保证在我这个水准下，当然不好的可能就是没有像就手工经常那么样出来那么多惊喜所以说这个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啊， 嗯， 因为但是基于这个威士忌的这个酿造过程啊，它就算是一个工业化的生产流程，它也需要用橡木桶陈年，这个你是无论如何你跨越不过去的，你不可能就是说我用一种工业办法让它陈年5年变成陈年10年，嗯，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 对， 嗯， 对吧，所以说这个过程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即使是那种超级大厂它如果比如说我的12年酒或者15年酒，它也会分不同批次，或者15年酒，它也会分不同批次，然后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哦， 就是 我记得就是那个拉夫格酒厂，它的就是好多，比如说它的25年，它就出过很多版，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比如说第三版，没有那个第二版好喝啊，然后或者是哎最近出的第五版又比较不错呀，就是它会有这种变化，但是基本上它会在一个基准水平上，就是说不会差太多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品质的保证，相当于是啊。 对，其实说到这个威士忌啊，也有很多误区，大家之前听了这听了那就觉得，哎，是这么回事吗？比如说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来介绍的有一个年份的问题啊，那是越老的这个威士忌就越好喝吗？品质就越高吗？ 或者借我们一位听众朋友，比如说秋韵的问题就说了，说如果要是家里留一瓶啊上年份的威士忌会保值升值吗？ 升值肯定是会升值的 啊，真的 啊，因为那个尤其是那种就是限量版然后又特别好喝的那种酒，就是真的是会升很多值的。 比如说像网红的什么389啊407啊什么的。 那啥 啊，红酒。 我有一个亲身的例子 啊，说说。 就是那个这个我们家呢之前买过一箱拉夫格的一个10年桶强的这样的一箱酒。 嗯 啊，这个酒呢我们买的时候其实已经很贵了，因为正常情况下就是10年的桶强威士忌的话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 你说是一瓶儿还是 一 箱？ 对， 一瓶儿 、一瓶也就是几百块钱。但是我们自己家买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就是已经市面上不多了。它就是 哪年买的？ 我想想啊， 反正就是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了， 没有好多年， 对对， 没有好多年、 啊， 大概也就是个2年前， 哦、 也就那样。 哦、 对对，两年前，对， 嗯， 两年前那个酒好像是。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是1000块钱一瓶，因为它已经涨了一些了，因为正常情况下它不就是几百块钱嘛、 嗯、 然后因为它特别好喝，然后就是可能量又不是特别大，然后所以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它已经涨了一些了，是1000块钱一瓶买的，但是那个酒到了今年它已经翻了一倍还多，现在好像一瓶大概将近3000块钱 啊，嚯、 哦 哦，那这投资是值了。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你要是喜欢喝威士忌，然后呢你又有眼光的话，你这个绝对是一个特靠谱的投资。 嗯、 我们有那种就是专门就是搞这个投资的，就是自己又喝 有威士忌收藏。 用我们的话来说叫以贩养吸，是不是不太好？就是反正就是说，他自己搞点收藏，然后供着自个儿喝酒的钱， 明白？ 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哦、 然后呢，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啊随便买，然后那存着点儿，然后可能有朋友要，然后他就再加一点钱出一点这种、哦。然后结果后来他越收越多，然后现在大赚。 哦，没想到啊， 对， 跟茅台有一拼 啊，是 啊， 好多酒商他怎么挣钱呢？就是从国外批量进咱们平时市面上能买到的那种那个威士忌啊， 嗯， 那个都是商品酒，那随便流通的，那个有很多的量，然后一货柜的进来，然后这个上完税以后，然后就开始卖。咱们平时买到的都是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种酒呢，就是到酒厂里边去。指定那木桶产量非常少，口感非常好、 嗯、 然后他来灌瓶收藏，在那灌瓶之后拿回来，这一共就是这么多箱。 对， 你看上回那个就是一个蔡浩， 嗯， 一共就灌了99瓶， 嗯， 那个酒一共就能灌99瓶，然后结果砰开了一瓶，看剩下98瓶更贵了。他是这么玩。 那我明白、 哎、 明白两位说那意思了。 嗯， 就类似于比如说我在那个 duty free 啊 或者说去国外的这种商店里我买的货，半强的这个半强的那个、 哦、 我就算说把它买回来了，我存它10年15年我就升值了，这个就单聊了。 对， 是吧？ 对对。 但是呢，相反，像周彤刚才说的那种，本身产量就少， 然后我去人酒庄里，人可能说，哎，我这批次可能就做了十桶，哎，这个就不一样了。 对， 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想要升职，还得是它好喝。 嗯， 这是公认的好喝才行。 对对 对, 对, 对。 那要提到这个，因为比如说像磊子，他也去参观过人家红酒的酒庄， 嗯、 对吧？人家一说橡木桶存这红酒，比如说都在地窖，啊，要求湿度啊或者温度啊都在多少的？像丹麦芽装桶以后，他放的也是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它不是地窖，但是它是那种就是 房子里， 就是特建的那种仓库啊、 嗯。 然后呢，它会对那个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啊，它这个仓库建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易于存放的这个状态，但 是不能是什么阳光直晒呀、暴晒呀，这都不行。 然后包括这个特别冷、会冻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也不行，它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啊。但是这个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特殊的情况，就是说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格兰菲迪吧，他好像出过一套那个一批酒，它叫雪凤凰，就是有一年它那个雪特别大，把那个 酒给冻了， 把那个仓库顶给压坏了， 哦、 然后那个雪就都灌到那个仓库里面了。其实正常情况下，这种情况是对酒的影响会很大的，但是没想到那一批酒灌出来，哎，味道还不错。然后结果这酒现在就火了，我有一个朋友好像是收藏这个，好像也是翻了好几番。 好， 格兰菲迪吗？ 哦， 格兰菲迪，我觉得他老爱出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我那儿还一套那个勾嘎的 K， 扑克牌的那个。 好嘛，得嘞，先进段广告，咱回来继续说一说这威士忌怎么喝吧。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预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详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预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大宇一看你的头像就知道，幸福的一家三口。哎，他也问了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跟磊子想问的问题。他就说了，他说威士忌喝的时候加冰块或者加冰球吗？或者是加红茶，或者是加雪碧吗？提倡这么喝吗？ 威士忌呢，就是尤其是单一麦芽威士忌啊，那个其实最好最提倡的方法就是静饮，什么都不加。 哦， 但是因为你只有静饮呢，其实你喝的时候啊，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威士忌喝起来跟那个香水差不多，它你刚入口的时候。不是喝味道 香，吓死我了！喝香水那个多痛苦啊！ 是闻香水啊，闻香水，因为香水不是分那个前调、中调和 后 调吗？但是那个威士忌呢，它是喝的时候，你那个感受它的那个气味，就是刚入口的时候，你通常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种香气，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那个酒精的那个刺激，因为那个刚入口的时候酒精还没来得及刺激你的时候，其实你是能感受到一点酒的那个里面的味香气的，然后酒精把你刺激了一下，然后你把酒咽下去到舌根的那个时候，你又会感觉到酒会有另外一种香气，然后等到咽下去之后，你还会感觉到，哎，这个时候嘴里边的那个酒精被酒精灼烧的那个感觉慢慢退下去了，然后会有一种味道不一样的。等到你把这一口酒喝完了大概半分钟以后，它又会剩下了一种回香 味道， 回甘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所以说威士忌啊，如果你要是牛饮浪费了，真的你就坐在那儿慢慢的喝一口，然后去体会它的变化，它的这香气的变化，你就觉得哇塞，这就是人生。就是人生都在酒里， 百态嘛。 对， 那也就是说，就是如果要是说，哎呀，我可能接受所谓的洋酒啊来的太直接了，或者说我平时根本不喝酒，为了能够慢慢的接受它，放点冰啊，或者说放点所谓的绿茶呀什么的，其实初步入门阶段可以接受。 初步入门阶段呢，建议是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呢，就是首先它会那个稀释一下它的这个酒精的强度，然后还有就是它会让它这个香气会 发出来， 挥发出的更快一些。你可能会感受到啊，这个酒真的好香，香到你忍不住喝一口。 是 明白了。 秦老师一般怎么喝威士忌？ 那肯定是纯饮了。 哎呦啊，就直接喝。 直接喝，这个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那个出去吃饭，因为那会儿餐厅里边也不卖这个，现在是有很多餐厅已经开始卖这个了。比如说像那个咱们老去那个表哥海鲜火锅啊，他就店里边就有威士忌。然后原来是没有，很多地方都没有，我就兜里边揣一个那个什么，就那个保温杯里边偷偷灌点这个，然后到那儿去，别人喝白酒我就喝这个。 嘿，好洋气嘿。现在啊，餐厅用的也多了，所以您选择的余地也大了，对不对？ 是 哈， 是。 好了，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普及了一下威士忌哈。 是， 回去可以尝尝啊。 但是一说到各个国家的酒，实际上就是历史，你光一次半次，其实只能是笼统大概的说，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 对， 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吧。好吧，谢谢我们二位，再次感谢普曼， 谢谢， 也要感谢周彤， 谢谢。那今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的爱更快乐，初恋的颜色。 经过，种满野蛋的山坡，甜蜜的事主我低头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我在家的巷子走，麦芽淡淡的酒，只能歌少时候。